病毒载量高，呼出病毒的浓度大，传染性极强，所以过去的密接概念已经不适用了。现在密接的概念是在同一空间、同一单位、同一建筑，在发病前四天和病人相处在一起的，那都算是密切接触者。 那么德尔塔变异毒株到底有什么新特点？我们到底能不能防范住它呢？一起来听听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介绍。 它每次有一些改变，我们就会给它一个名词。所以从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那么德尔塔最近是跑得全球比较快的一个病毒，但是尽管跑得再快，它还是冠状病毒，并没有变成一个新的病毒。它的速度比它原来的阿尔法病毒，也就是英国曾经流行的病毒，可能快60%左右。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呢，我们只是它是跑得快一点，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依靠我们原来的针对它的一些手段，我们还是有足够的把握呢，可以控制住它的一些蔓延。比如说广州，它还是通过一些非药物的措施，同时呢还通过扩大检测，最终控制住了。最近广州你看，哪怕是 Delta 病毒，但是沿用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打法，基本上中国都在一个月内能够迅速地控制住各种疫情。从新发地开始，疫情无论是阿尔法、贝塔还是伽马，还是这次的德尔塔，事实上都没有超出一个月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限度。这意味着我们原来对它的一个手法依然有效，包括疫苗。如果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类型，我们的疫苗可能就会彻底无效。像流感病毒，我们知道每年都得重新打，原因是什么？不单单是变了，而且它的亚型就变掉了。它亚型变掉的原因是流感病毒跟其他的病毒完全不一样，它会进行重组，重组了以后事实上它就已经变掉了，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个流感病毒，你原来的疫苗对它就无效。但是冠状病毒不是，原来的疫苗我们对它仍然有效，但是有可能会有效果会下降一点，因为它传播的速度更快，结合力可能会下降一点，保护率没有这么高，但是它还是那个病毒。按照世界上现在国际和国内的一些数据来看，我们今天的疫苗对它来说的保护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最近广州的数据由中院士也在不同的角度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也看到它也比较了密切接触者当中打过疫苗和没有打过疫苗截然不同，保护率、重症的发生率，可以看到疫苗对它的一个保护作用。这是来自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数据，所以我认为这些数据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回答，病毒还是那个病毒，它变得更为狡猾，但是仍在猎人的枪口下面，所以我们得继续提高警惕，维持原来强效的抗病毒的措施，以及疫苗的继续的加强它的一个接种。 我们记住这句话，病毒还是那个病毒，只要我们继续加强防护，加速接种疫苗，就一定能够战胜它。那么我们究竟在什么时候可以全面的战胜新冠疫情呢？咱们接着来听一听张文宏的介绍。 现在初步来看，整体的人群要80%以上。现在当然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18岁以下的人还没有打，所以我们达到这一个全体的保护80%以上，我们目前来说很难。但是我们要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走，我们每多走一点点，我们就可以给病毒的传播设置障碍。这个时候我们会辅助什么呢？大家口罩，关键洗手、通风。但关键的一点，还有我们防疫部队，我们会去弥补病毒传播留下的空隙。比如说我们会找到传染源隔离，我们会找到传染源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扩大检测，我们就把它给抓住了。如果我们疫苗普及的非常广泛，我们将来打仗会越来越轻松。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想象是什么呢？疫苗的接种普及率非常高，全人群在80%以上，然后我们再辅助我们的一个非药物的一个控制的措施，防疫部队的对病人的发现、扩大的检测，我们可以轻松的把这个疫情控制到很低的水平。很低的水平就是不是就会证明感染的人很少，重症的人很少，死亡的人很少，老百姓照常过日子。现在的科学家对他的判断，这个病毒已经延续了1年多了，它不消失的概率非常高。我们现在做好的打算就是它可能会不消失，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对付它。现在除了疫苗，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让它的传播速度能够慢下来。 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昨天辽宁沈阳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号曾到沈阳桃仙机场接机，行程轨迹还涉及到营口和本溪市，曾自驾去内蒙旅行。我们也再次呼吁，目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要绷紧疫情防控弦，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旅游热点地区旅行或者出差，建议您近期减少出境，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港地铁在7月29号已经对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西直门站、北京南站、宣武门站进行了全面消杀。北京地铁针对9号线、13号线所有94组列车进行了专项消杀，涉及到车站全面的消毒。目前呢，各相关线路环境采样的检测、相关工作人员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昨天发布了8月份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风险提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核心区老旧平房、低洼院落、老旧人防工事、下凹式立交、地铁车站积水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好，下面进入国内新闻。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部分，我们先来关注南京相关部门已经完成了本土疫情相关的52个病例的病毒基因测序工作，都属于德尔塔毒株。那么这个病毒的基因组列组序的烈度高度同源，提示它是同一个传播链。 据介绍，这次疫情早期报告的机舱保洁员病例的基因序列与7月10号俄罗斯入境的 CA910 航班报告的一例输入病例的序列一致。 那么通过调查发现，这些保洁员工呢参加了 CA910 航班的机舱清扫工作，工作完成之后，因为防护洗脱不规范，可能造成个别的保洁员感染，进而在保洁员之间扩散传播。 来自张家界市的消息，截至昨天凌晨2点到晚上10点，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29号以来，当地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5例，都在永定区。从昨天开始，当地11个街道已经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区50个。 昨天，湖南株洲市云龙示范区新增报告4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累计发现6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他们在常德市大小河街曾与之前的确诊病例同乘川子河3号船游河。 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到张家界景区，再到常德游船，南京疫情传播链进一步延长。张家界成为了南京与大连、成都、常德、北京等地本土疫情的传播中枢。 再来看重庆江津区，昨天报告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两人曾在7月21号前往陕西西安游玩，大唐不夜城、钟鼓楼，还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地。7月24号乘火车返回重庆。截至昨天中午12点，重庆共排查密接人员37人，次密接84人，现在已经全都落实医学观察。 厦门方面，厦门市昨天在安归城对入境人员主动核酸检测时，发现一名国际货运航班机组成员张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通过扩大采样检测，发现他共同居住的3名家庭成员也都是核酸阳性。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郭潇冉，今天为大家讲述郭刚林狱中写给哥哥的信，表达拒绝放弃政治主张的故事。郭刚林1910年出生于江苏句容的一户大户人家，当地人称他为郭四小姐。郭刚林的七叔曾在武汉参加农民讲习所，开展共产党的培训工作。七叔回家的时候带回了很多关于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俄文、英文的原版书籍。还在上中学的郭刚林见到这些书如获至宝，一个暑假都把自己关在阁楼上的小屋里反复阅读。从此在郭刚林的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郭刚林从未动摇过共产主义信念。1929年，他考入上海公学，并加入了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会，积极探求革命真理。9·18事变后，郭刚林不畏校方阻挠，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号召同学们成立抗日救国会，响应北平、天津、 广州等地的高校号召，多次参加要求抗日的学生请愿示威斗争。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淞沪抗战期间，他代表中国工学爱国学生参加上海学联工作，夜以继日地发动群众，参加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抗战。1932年，郭刚林根据党组织安排，化名刘英，到上海美亚绸厂工作，号召女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1933年前后，他先后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上海闸北区团委书记等职务。1934年1月12号，由于叛徒告密，郭刚林在上海不幸被捕，随后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郭刚林化名郭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将两枚铜钱磨成两颗铜心，用针镌刻上健美、勇士、勇士，表达崇尚美好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同时，他还联合狱中一批共产党员开展斗争，组织并领导了三次绝食行动。郭刚林的家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国民党当局表示，只要他放弃政治主张，在悔过书上签字就可以出狱。大哥郭刚伦写信给他，劝他不要错过最后机会，于是他给大哥回了这样一封信：伦兄，我拖延了许久许久才复你信了吧，我不愿申诉和说明什么，因犯人的心理是隔绝人世，不起作用，也许有很多的想象是脱离实际的，为了他抓不住实在做他估计的对象，所以给予他的会令他失望的可怕。现在我很能安静，脑袋似静水一样无波纹，我不希望什么，更不为失望而悲叹，我现很能安命自守。虽在过去我不利用时间追求我的现实，专在追求我身体的自由而陷于失望的苦躁中，现在呢，我不那样祈求了，现在我的忠心是让造成我的命运来完结我的命运，让我能得着的时日求些我愿求的知识，一直到最后一日。我知道希望在追求中是甜蜜的、美满的占多数，可是实现了后，因时间与空间的更换，也许会恼恨希望的实现。所以你要我做的，我是不能给你圆满的回答，并我该告诉你，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生命中。伦兄，请你原谅我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来遵从你，我知道自己，明白自己，并且我也知道你们的苦衷，我常常觉得给你们的实在也够繁忙了，我为什么要这样累赘你们呢？我能给你们一点什么答复呢？哦，睡猪的生活再有什么，什么也没有了，再有给你们的只有失望，还说什么呢？总算好，我的身体和夏日一样有力，自入秋来胃少有不佳，别君似夏日的我。请你放心，我近来还能读点书，因能读书，所以杂念也易消失了。中秋节快临了，你们又忙着请客了吧？我们犯人一年照例有三次特许的买牛猪肉吃，春节、八月节、旧历年，所以每个犯人逢到这时都有一点兴奋，如没有钱，那只有望肉而兴叹了。八月节尚未到，早就计划着还有一个月要吃肉和月饼了，八月节可买月饼吃， 五月节可买粽子吃，月饼比粽子好吃，能放的久多。八月节离我们还有半个月，不知你来得及请我否？七叔许久未来信了，大约公事忙吧，请他把小弟弟照片再寄张我，并替我向他要求他请我过节，肯不肯呢？好，纸完了，下次再谈。祝你努力保重，狱中英妹锦上。8月26日，信中看不到一丝哀怨消沉的情绪，相反，郭刚林读书学习，吃饭睡觉，心无杂念，以轻松的语气大谈吃肉吃粽子过中秋节，让哥哥请他吃月饼，让七叔请他过节，淡定从容的勇士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动容。1937年7月，明明有机会保全性命的郭刚林，为了信仰，高唱着国际歌，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了刑场，英勇就义，献出年仅27岁的生命。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天气方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黄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呢？ 哎，好的。今天呢，本市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天气呢可以说是晴爽舒适，特别是目前呢温度都在24度上下，应该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白天呢，大部分时间刚才咱们说都是晴空少云状态，气温呢会逐渐升高，最高气温呢34度左右。气温高呢，天气比较闷热。午后到前半夜呢，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小冰雹。所以呢，今天白天的天气啊，重点呢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注意防雷防雨。 嗯。 那么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目前来看啊，东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雷阵雨，并对交通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呢会有一定影响。所以啊，傍晚到前半夜在东部地区活动的朋友呢要注意防雷防雨。夜间最低气温呢现在看是在23度上下，所以说啊，这个夜间特别是后半夜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太适宜您外出登山。 今天午后京城仍然有雷阵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稍后见。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接下来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病毒溯源又有新发现，赵立坚再提调查美国实验室。 疫情恶化，美国首都发布更严的口罩令。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消费季鬼街不夜节昨晚启动，打造鬼街文化 IP。 中国昨天一天3次包揽东京奥运会的金银牌，金牌数即将突破20。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清瑞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最新的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就在意大利传播了，而根据报道呢，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到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 同时还有报道显示，传播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要知道在此之前，美国是大肆宣传实验室泄露论的，眼下病毒溯源又有新发现，美国该如何解释呢？一方面，美国在强行推动针对中国的病毒溯源，却对自身早期病例和生物实验室的重重疑云避而不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第一，美国应该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美国应该对这些患者血清样本进行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这些病例中到底有多少起新冠病例。第二，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特别是德堡基地2019年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并被关停，随后美国内爆发与新冠肺炎症状相似的疾病。第三，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一直污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的冠状病毒研究引发新冠肺炎，但实际上美国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者。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完全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第四，美国应该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患病病例数据。2019年10月，美国派出300多人赴武汉参加军运会，其中有无人员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的症状。报道的那几位美国军人运动员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病例应该尽快公开。 此外呢，在7月28号召开的联大听取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评估独立专家组通报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独家就溯源问题攻击中方，表示美方支持世卫组织独立不受干扰的履职，中国试图阻止世卫组织正常开展工作，特别是近期宣布将不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美方深表担忧。对此赵立坚也做出了回应。 美方说，中方宣布不参与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事实上，中方不认同的是被高度政治化的溯源，不接受的是偏离了世卫大会决议要求的溯源，不参与的 是无视第一阶段研究结论和建议的溯源。中国正积极落实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的建议，开展后续补充性研究，而美方却在大搞政治溯源，无视科学权威的研究结论，肆意散播虚假信息和谎言，悍然歪曲别国立场，不参加真正科学溯源的正是美国，不参加国际溯源合作的也正是美国。 赵立坚表示，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发言就是一出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闹剧。美方说中方试图阻挠世卫组织正常开展工作，事实上悍然退出世卫组织动辄以停缴会费威胁世卫组织行动的正是美国，公然把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干扰世卫组织协调全球抗疫行动的也正是美国。 赵立坚表示，对世卫组织合则用不合则弃，对多边主义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还是美国。在上述疫情应对评估通报会上偏离会议主题，大谈病毒溯源，污蔑中国的也还是美国，这是美国干扰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又一例证，美国才是世卫组织独立不受干扰履职的最大破坏者。 由于一个月来新冠疫情恶化，美国首都华盛顿定于当地时间31号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口罩令，要求2岁及以上人员无论是否接种疫苗都应该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好口罩。 上述措施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建议大致保持一致。美国疾控中心当地时间27号建议，已经接种疫苗群体在疫情高传播区域室内公共场所仍然需要戴好口罩，未接种疫苗群体在所有地区的室内公共场所应该戴好口罩。 华盛顿公共卫生部门主管官员内斯比特29号表示，华盛顿本月初疫情放缓，但是近来疫情恶化，到月底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水平较月初的时候已经猛增了5倍。 据政府统计，华盛顿超过半数居民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内斯比特说，接种疫苗者感染新冠的案例最近数月在全部感染者中占比不到1%，显示疫苗发挥了预期效用，接种疫苗有助于预防重症、住院和死亡情形。 美国疾控中心今年4月底表示，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群体可以不戴口罩进行更多室内外活动。5月13号，疾控中心不再建议已经完成疫苗接种者参加室内外活动的时候戴口罩。然而由于高传染性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6月19号到7月23号，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增加300%。 再来关注朝鲜半岛，韩国统一部长官李仁荣30号说，韩方前一天经由本周早些时候恢复的南北通信联络线路向朝鲜方面提议讨论建立视频会议系统，韩国政府将会尽快建成视频会议系统或者是安全的面对面会面机制。在新冠疫情持续之际，推动陷入僵局的南北对话。 李仁荣表示，南北联络热线现在已经恢复，双方将讨论想法，做好准备，以便随时对话。他强调，统一部已经部署好防疫措施，确保韩朝沟通不受疫情影响。 据报道，韩方将努力与朝方协商，促成南北离散家属的视频探亲活动。韩国和朝鲜27号宣布，两国决定从当天开始恢复所有的通信联络线路。这是韩朝间通信联络线路从去年6月9号因为关系恶化被朝方切断之后，双方时隔13个月重启的通信联络线路。 我们再来关注围绕2022财年起驻日美军费用分摊事宜，美方要求日方增加负担额度。对此，日方计划以手头紧等理由拒绝大幅增加支出，并征得美方理解。 据介绍，日美双方将在8月上旬在美国启动正式的工作级谈判，希望年底前就2022财年起多个年度的驻日美军费用分摊事宜达成协议。 现阶段驻日美军大约有5.5万人，日本负担的经费包括驻日美军基地的水电费、员工工资和训练转移费等。2021财年，也就是2021年4月份到2022年3月份，日方负担额度为2017亿日元，约合18.4亿美元。 消息人士说，随着谈判即将启动，日方已准备多个理由，希望既不大幅增加军费负担，又能够求得美方理解。日方将告诉美方，在严峻的财政状况下，已经最大限度地承担美军开支。 日方还准备提出已经为美军整编相关工作支出巨额经费。另外，日方在加强安全同盟上也有付出，包括新设立自卫队电子战部队等。 通常情况下，驻日美军经费特别 协定每五年会更新一次，上次特别协定今年三月底到期，那么根据协定呢，日方2016财年到2020财年负担驻日美军费用共计是9465亿日元，约合86.1亿美元。 嗯，日本福岛县浪江町生产的蜂蜜日前被检出放射性铯含量超标，韩国媒体表示对日本福岛产食品的安全表示担忧，并对日本抱怨韩国奥运选手不吃东京奥运会提供的餐食表达不满。 日本食品放射性物质含量标准为不超过每千克100贝克勒尔。日本官方研究机构检测的结果显示，福岛县浪江町泽上管理耕作组合，河养蜂部产的这个蜂蜜放射性铯含量达到了每千克130到160贝克勒尔。 据报道，这批蜂蜜是6月19号上市，截至7月21号，在车站售出73盒，以礼品盒的方式售出1336份套装。生产方表示，售前自主检查期间没有发现问题，将会回收这批蜂蜜。 日本福岛县浪江町距离发生核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只有12.7公里，放射性铯据信呢是由西北风带去。那除了浪江町生产的上述的蜂蜜产品之外呢，今年2月22号在福岛县近海捕捞的一种鱼也被检测出了体内放射性的物质超标。 维基揭秘网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律师说，厄瓜多尔一家法院本周早些时候取消了阿桑奇的国籍，后者将提起上诉。据报道，厄瓜多尔皮钦察省行政争议法院当地时间26号裁决，阿桑奇入籍申请材料存在多处前后不一致、签名差异、文件移遭篡改、费用没有支付等问题，因此入籍无效。 阿桑奇的律师波维达说，这一裁决没有遵循取消国籍应有的法定程序，而且阿桑奇眼下在英国身陷囹圄，无法出庭，个人权利没有得到尊重。 按照厄瓜多尔外交部的说法，皮钦察省行政争议法院独立作出裁决，遵循法定程序，而且围绕阿桑奇入籍有效性的诉讼是由上一届政府发起。 介绍一下，阿桑奇出生于澳大利亚，现年50岁，2006年创办的危机揭秘网站。2010年，这家网站曝光关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海量秘密文件，令美国政府颜面尽失。 阿桑奇随后因为涉嫌强奸受到瑞典方面调查，在英国被捕之后否认所有罪名。2012年在保释期间躲进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2017年12月，时任厄瓜多尔总统的梅雷诺是授予了阿桑奇厄瓜多尔国籍。 但是阿桑奇在使馆避难期间并不安分，其就国际时事发表的言论屡屡令厄瓜多尔外交部头疼。2019年4月，俄方不再向阿桑奇提供庇护，把他请出使馆。英国警方随即以违反保释条例为由逮捕了阿桑奇。 2019年5月，美国检察官以17项间谍罪和1项滥用计算机罪控告阿桑奇。同年11月，瑞典方面放弃调查对阿桑奇的强奸指控。阿桑奇目前被关在伦敦一家高安保级别的监狱，是否会被引渡到美国还没有定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现在申请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号就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的一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昨天晚间北京消费季鬼街不夜节在鬼街启动，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8号，围绕打造鬼街文化 IP， 发布鬼街联名文创产品，开展鬼街美食和餐厅主题消费等内容，引领国际美食之都餐饮新消费街区品质升级。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晚上七点，在簋街湖大饭馆3店西侧的室外小广场，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映衬着墙面上簋街的标志字样。食客们品尝多款文创冰激凌，并拍照打卡。粉色的簋街龙虾钳和棕色的九门腰牌冰激凌造型新颖。食客陈女士说：“ 我拿冰激凌是那个令牌的簋的那个字样，它是巧克力味， 好吃， 相当于是老地方的一个创新吧，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块，也会让更多人了解北京还有这样一个地标性的餐饮中心。” 活动围绕着发布簋街联名文创产品、开展簋街美食和餐厅主题消费等，引领国际美食之都、餐饮新消费街区品质升级。簋街商会会长花蕾表示，今后还将整体研发簋街文化 IP 系列产品， 一些文创的产品。北冰洋的簋街汽水基本上有点原橙汁的感觉。簋街呢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现在必须得有一些年轻的产品注入，年轻人的思想的追踪，簋街才能焕发青春嘛。 7月30号到8月8号北京消费季簋街不夜节期间，将有品牌掌门人在线上直播发送优惠券，各家餐厅商户将采取环境清洁消杀、食客扫码测温等防疫措施。北京烹饪协会发布簋街10大必吃商户推介榜单，北京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玉池表示， 簋街已经囊括了川、鲁、粤、湘菜系，还有北京京菜。喝啤酒、吃马小，北京和外地客人呢，在簋街他们是一个首选。8月6号到8号，我们在丰台京汇产业园区还有一个活动，为京城点亮夜经济开新的一种场面。 再来关注张家界关闭所有景区景点。前天晚间，湖南省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在疫情防控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昨天开始，张家界市所有的景区景点都关闭。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尚生龙表示说，对于计划近期来张家界市的旅客和游客，将通过有关官媒和渠道及时信息告知，劝其暂缓或者延期前往。 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邓健表示，截至目前的统计数据，在张家界还有754个旅行团，共1.19万人。为了让这些旅游团队顺利回家，对这些旅行社团队的退费问题做了妥善安排，安排旅行社协会组织专用大巴，在回程中因为交通工具的限制不能正常回家的，将会组织由专用的旅游大巴和专业的服务人员做保障。多家旅行平台也表示，因为疫情原因取消或变更，将为用户免费退改，因订单退改产生的经济损失由平台承担。 那么受此消息影响呢，昨天开盘之后，张家界和宋城演艺股价是持续下跌状态。时下呢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这次张家界等地的疫情也再一次加重了对国内旅游市场的冲击。受此影响，截至昨天收盘，除九华旅游个股个别股份之外呢，这个 A 股的旅游板块几乎是全线飘绿。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中国队一天3次包揽金银牌，颁奖画面超提气。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体育广播的前方记者刘金泽的报道。 两面五星红旗又在东京升起。东京奥运进入到第7个比赛日，从昨天下午开始，中国运动员在羽毛球混双、女子蹦床和乒乓球男子单打比赛中均包揽了金银牌，3次同时升起了两面国旗，让中国红在这一天闪耀奥运赛场。昨天上午，游泳率先取得开门红。27岁的中国选手汪顺在自己参加的第3届奥运会中，终于拿下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成为中国第二个拿到奥运金牌的男子游泳运动员。在蹦床女子决赛中，朱雪莹与队友刘玲玲从预赛开始领跑排名榜，最终包揽金银牌。同日，女单两名选手何冰娇、陈雨菲会师半决赛，提前确定了一个决赛名额。而独苗男双李军慧和刘雨辰也打入到了决赛，而最值得期待的男乒内战则以马龙夺得第25个世界冠军，成为乒坛历史第一人而结束。今天，中国将在举重、射击、游泳、帆船、帆板、蹦床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首先休战2天后，中国优势项目举重今天将重燃战火。3天前刚刚度过自己37岁生日的老将吕小军，将在男子81公斤级比赛中向金牌发起冲击。游泳31号将迎来倒数第2个比赛日，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预赛排名第3晋级的中国队有望冲金，而中国队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羽毛球方面，比赛也即将进入尾声。男双李俊慧刘雨辰30号晚上2-0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闯入决赛，而31号将参加金牌的争夺战。2号种子陈靖晨贾一凡将出战女双的半决赛，而女单的半决赛当中，陈雨菲和何冰娇将争夺一个决赛席位，男单则将产生四强。中国女排今天则将迎来生死战，如果再负于意大利队，则将彻底出现无望。同样迎来生死战的还有中国的女子曲棍球队，如果想小组出线进入八强，中国队今天必须战胜小组最后一个对手新西兰队。今天晚上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即将展开小组赛的争夺，苏炳添将迎来他的第一枪。 再来说说中国女篮吧，特别提气哈，昨天晚上迎来了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澳大利亚女篮，中国女篮首轮大胜，此役呢取胜就可以稳保八强席位，而澳大利亚女篮呢首轮惜败于比利时，这仗呢必定要当作生死战来打。那么此番精彩对决，中国女篮最后是以76-74啊惊险的击败了澳大利亚队，小组两战两胜。而且特别要说的就是澳大利亚队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位，而且是我们最后在0.6秒才锁定胜局。 是，那么取得这两连胜之后呢，中国队已经是提前的锁定了小组前两名，取得了晋级八强的资格哈。那么这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中国女篮再次重返奥运前八名。那么在8月2号的下午4:20呢，中国女篮将会迎来小组的第三个对手，是实力比较弱的比利时队啊。 再来看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射击运动员杨倩接连摘得两块金牌，成为了中国体坛首位00后奥运双金得主。比赛当中呢，她头上戴的小黄鸭发卡和胡萝卜头绳显得特别的清纯可爱，引起大家伙的关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也说，这是我刻意选的，这是我的幸运发卡。那么此言一出呢，杨倩的同款发卡头绳立马成了线上线下的热销爆款，北京商户连夜从厂家订货，商品已经是供不应求。 那么不仅是杨倩的小黄鸭发卡和胡萝卜头绳被中国运动健儿带火的，还有陈梦的同款乒乓球拍项链、马龙的同款乒乓球拍，以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同款中国红口罩和队服等等。那么中国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的出色表现，也让他们瞬间收获了无数粉丝，成为人们追捧的新的国民偶像。与之相关的奥运产品也出现了热销，有网友说呢，这是一种别样的精神寄托，是对于国家荣誉感的支持。 再来说2022北京冬奥会啊，今天也就是7月31号将会迎来深冬奥成功6周年的日子。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今天召开的这个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场馆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目前，三大赛区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基本完工，承担开闭幕式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于今年10月改造完成。 除了场馆建设，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还将建设一批临时设施。临时设施主要是活动开始前加建，活动结束之后拆除，包括座椅、围栏、安检、防疫技术系统等，整体上呈现点多面广、建设时间短的特点，将坚持能借不租、能租不买的原则进行建设。目前临时建设基本完成，规划设计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年底之前将会完成所有临时设施的搭建。 借鉴东京经验，结合北京的防疫政策，北京冬奥会呢将会制定一管一策的防疫方案，同时增加临时设施，如隔离通道、临时厕所、隔离板墙、临时隔离点等，保障人员安全。 10月8号到12月31号，北京冬奥组委将组织进行包括10项国际赛事、3项国际训练周、2项国内测试活动在内的总计15项测试活动。 文化资讯我们再来说，昨天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禁毒条例，条例将从10月1号开始施行。条例规定，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媒体等不得邀请吸毒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不得播出前述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等。 条例规定，禁止在商业广告和商标中使用含有毒品、毒品原植物的文字和图案等元素，违反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1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 第一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昨天启动，将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出一批阅读榜样。本次的活动评选标准全面优化升级，入选后呢，1年内需要参加3次以上的北京阅读季公益活动。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来认识几位奥运志愿者。李菊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一名老师，他曾参与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的志愿工作。2008年汶川大地震让他痛失了16位亲人，他坚强地投入到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工作，不作为志愿者代，还作为志愿者代表站上了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由记者李玲为您采制的报道：志愿服务的心在北京冬奥绽放。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现在，他们代表全体运动员向北京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代表献花，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在举世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的大学生李菊，作为志愿者代表之一，接受了国际奥委会新当选委员给志愿者的献花仪式。 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盛会，然后会给志愿者，像我们这样非常平凡而普通的志愿者，有一个这么崇高的一个仪式。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是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一个环节，当时舞台的中心设了一个圆台子，然后由当年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的嘉宾给志愿者代表献花。我记得我拿着花绕着全场一圈的时候，我就什么都看，就看见那个鸟巢乌泱乌泱，全是人，灯光特别闪亮，就内心觉得特别激动。我非常清楚，它是我们全中国170万志愿者共同努力、辛苦付出得到的这份荣耀。我只是替大家见证了这个时刻。 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菊是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骨干志愿者团队的队长。他说：“来北京上大学就梦想着能参与北京奥运会，当时的志愿者经历非常难忘。” 因为我们是在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会有很多奥组委的嘉宾啊、运动员啊这些，他是要提前到酒店来入住的，所以我们上岗时间也比别人早。我们就是给那个入住饭店的国际奥委会的嘉宾提供车辆预订的服务。国外和我们有时差，可能别的工作只需要白天有人就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你晚上也得留人。我上岗的第一份工作就是5个夜班。 连着5个夜班吗？ 对，连着5个夜班，但白天是可以睡觉的啊。 当时有没有什么跟这些来宾啊交流之类的，或者相处之间的这种经历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挺多的，因为他们虽然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但是他们都非常的有礼貌，然后也非常的善解人意。我们其实像志愿者刚上手的时候，很多工作也并不是处理的非常的迅速，但是大家都能够耐心的配合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被大家所尊重的，是有价值的。像有一些非常受人尊敬的，我们以前在电视上见到的国际奥委会的嘉宾啊之类的，他们也都非常的亲切的和我们交谈。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西班牙的一个，我是听他们说是王后啊，他是想主动和我们合个影，然后我们就激动坏了。在他走的时候愿意主动和我们这些中国志愿者合个影，他肯定是觉得我们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 回忆起和志愿者这个身份结缘的故事，李菊说得从来北京的第一天去北京师范大学报到说起。那个时候志愿者在他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 2005年是来大学报到，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所以我到了北京那一下，我就突然觉得，哎呀，好迷茫啊！我和我爸两个人拉个大行李箱，背一个大包，就有一个师姐，她穿着志愿者的红马甲，然后就看出来我是新生了，特别热情的带着我，然后去学院去报到。我跟她说我什么都不懂，她就问我，你被子领了吗？你订被子了吗？你宿舍在哪个楼？你知道怎么去吃饭打水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领着我去领被子，帮我拎着东西进了宿舍，还帮我把床都铺好了的。 我就跟师姐说我非常感谢师姐，然后师姐就跟我说，她说她是志愿者，是这个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回头也要招新，你也可以加入进来。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啊，那我一定要去。 开学后学校里的各个社团都在招新，李菊直奔加入学校的白鸽志愿者社团，在这里得到了锻炼成长。志愿者工作陪伴了李菊整个大学生活。 我知道就是每个大学开学了以后都会有那种百团大战啊，我们那会儿还不叫百团大战，只是看见一整条街上全是各种社团在拉人。那我也不懂啊，就看见啊，那个我知道，之前帮过我，他叫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我想都没想就径直走过去报名了。然后加入了白鸽之后呢，就会做很多的事情嘛，然后在里面也会有成长。像我的话，我应该就是前一阵网上有一个帖子叫小镇做题家，就是除了做题什么也不会那种。但是在白鸽，因为这个组织它没有那么强的选拔性，志愿者组织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虽然我能力不强，但是大家也给我机会，只要你愿意做你就有机会去锻炼啊。我们去敬老院呀，我们去那种特殊儿童的幼儿园呀，哪怕就是在天桥下面给别人指个路啊，但是你是在与人交流的，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想办法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有收获有成长的。而且其实离家这么远，你是非常需要有一个社会组织来接纳你的。我觉得志愿者组织给了我这样一个情感上的寄托。 因为在学校的白鸽志愿者社团工作，也有机会参与北京奥运会前期选拔筹备培训工作，李菊也一直在为成为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努力。 当时奥运志愿者的培训挺丰富的，包括礼仪呀、急救知识呀、奥运的一些知识呀、国际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培训啊，方方面面非常的丰富。对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来说，能够有一个完善的培训的体系啊，我们当时都是觉得特别激动的。 2008年很不平凡，就在北京奥运会前不久，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强烈地震。李菊的家乡就在当时地震最严重的北川，突如其来的地震让李菊痛失16位亲人，其中包括他的母亲。 当时我那天其实还在图书馆学习，然后我就看见那个 QQ 小窗就弹出来一个消息，就说四川发生大地震，然后温家宝总理已乘专机赶往。啊，我当时就突然觉得天哪，温总理已经立马赶过去了，这个事儿应该很大很大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出来给家里人打电话，就所有亲戚朋友在老家的亲戚朋友的电话都打不通，唯一一个我大伯的办公室的座机能打通，但是就一直没有人接。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的同学跟我的其他的兄弟姐妹打电话，只要不在老家的就都能联系上，而且他们所有人也都联系不上家里人。啊，我心里一想，完了完了，这下事儿大了。这样的失联的情况其实一直持续到13号，我是13号的下午突然接到了我爸爸的电话。接下来电话我爸爸就跟我说哎呀，那个你妈妈没出来，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们家里一起数了数，我们大家族一共是走了16位亲人，包括我外公、我妈妈，然后包括我二姨啊，这些，挺多的。 回到家乡，眼前的变化让李菊感到伤痛。当时源源不断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的帮助，给予了李菊悲痛中的温暖力量。 当时看到老家是什么样子呢？ 不让我进老县城。就是地震最核心的地方是不让进的，因为那里面实在是太惨烈了。他们都穿的那种白色的防化服，可能也是怕有进一步的生化方面的危害，就是只能站在半山腰上远远的看一下。我自己的力量非常的弱小，我在安置点的那几天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有看到，就是包括我们当时的灾民，包括就是四面八方涌过来的志愿者，都在用力所能及的想所有的办法来帮大家度过这个难关。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灾民，他是理发店的， 然后他就在那个地震棚里支了个小棚，免费给所有人理发啊，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挺温暖的。他自己其实也是受灾了，但是他看到大家都在帮忙嘛，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就会想办法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儿，我觉得挺感动的。那种悲伤和感动充斥在心间，很复杂的一种情绪。 李局说，越是困难越要坚强面对。回到北京，他奋力投入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工作，他说这是他回报祖国和人民最好的方式，要求自己要将志愿工作比以前做得更好。 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队长说了一句话，就是面对外国嘉宾的时候，你们的形象可能在别人心里就是这个国家的形象。就听了他那句话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份工作非常的神圣，非常的重要，一定不能有什么差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当时不是有一句宣传语吧，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所以我也是努力的在这样的一个，其实自己内心是很多伤痛的，但是也努力的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忘掉那件事情，然后让自己用最美丽的笑容，然后来迎接这些中国的奥运会的客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李局还有幸作为北京志愿者代表参与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 2012年的时候是相当于是团市委挑选了几个志愿者到伦敦去，我们讲叫把北京的经验带去伦敦。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在伦敦走访调研了一些他们的社区志愿服务中心。他们很完善的，他们在每个社区都有他们的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就是他们是一种完全和我们不一样的体制。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组织动员，但他们是纯社会动员。他们的很多的运转模式呀，他们的一些经验方法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未来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方向啊。然后我们当时在伦敦做志愿服务，主要是参与了火炬接力的志愿服务，跟他们的志愿者一起，因为他火炬接力嘛，民众都特别激动，其实也设了围栏，但是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过于激动的民众想往里面涌，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跟着火炬传递的路线，大概有10公里吧，保障火炬能够顺利的传递到指定的位置。那天也是我们叫10公里长跑吧，跟着跑了很久。然后包括其实在伦敦也接触到了很多在那边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他们是真正的参与到了这个伦敦的赛会志愿者这个服务行列当中。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和他们交流吧。我觉得是挺有意义挺有收获的一段旅程。 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李局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他也坚持做志愿者。毕业后他成为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团委老师，这份做志愿者的热情也感染带动了很多学生。他带着同学们去敬老院、民工子弟学校、社区困难老党员家里做志愿服务工作，还利用假期带学生们来到他的家乡北川支教，也让同学们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金融扶贫方面有了更贴近实际、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我是在金融学院的团委工作，团委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指导和带领学生做志愿服务，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块工作。所以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幸运，可以有这样的一份传承，所以我就当时就带着他们去做志愿服务嘛。然后包括201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带着我的学生去我老家北川支教。我们在那边也算是和当地的镇政府，因为我同学也在镇政府工作嘛，所以也是跟他们一起针对我们当地的留守儿童，把我们首都的这些优秀的学生带过去，然后给这些小朋友们做暑期夏令营，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因为我们学金融的嘛，然后金融扶贫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块工作。支教的同时，我们就带着学生就分两批走，一批去支教，然后一批去调研。支教的这批第二天去支教，这样倒着来，大家就都参与到了两块工作当中。我们当时在那边雷古镇走访了4-5个村镇，去到贫困户的家里去跟贫困户聊， 去到镇政府、村政府去跟他们的干部聊聊这个扶贫工作，聊这个金融信贷，聊当地的这种村集体经济，然后还到县里的这个扶贫办，然后包括他们的招商引资的部门去跟他们的官员聊。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的学生收获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在课本上学到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呀、市场经济学啊，这些非常需要到这样的实际的环境当中去理解他们那些学到的东西如何立足中国的大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嗯， 然后包括有很多我们想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事情我们的这种扶贫的这种小额信贷，它真正的在当地到了农民手上，它是拿去干什么了？农民是如何来看待这个事情的？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借信贷？他们是怎么想的？这个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不去带他们去走那一招，他可能坐在教室里他永远都想不明白。因为这些孩子他们都衣食无忧，他们成长的环境太好了。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吧，就这批小朋友们成长得非常的好。后来我们这个项目拿到了全国十几个奖项，现在这些学生他们跟我的感情都特别特别深。 李菊现在是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工作部的老师，到新的工作岗位他也不断尝试做学生互助志愿项目。 我是去年十月份工作发生了一个调整，从学院到了学生工作部。我现在负责的工作呢是学校的学生的学业发展。那我其实到了一个新的岗位呢，我也把这种志愿服务的工作方式方法迁移到了我现在的工作当中。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吧，我们就开始组织招募这种学校的学习特别优秀的同学，然后面向我们需要学业辅导的这些普通同学开展这种答疑呀、一对一的服务，就是课业辅导啊，包括就是立足于班级的这种学习小组之类的这样的活动。像我们去年十二月底搞的那一次活动，我就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志愿者特别令我感动。我们中央财经大学是两校区， 嗯， 我们在沙河也有个校区。那我们有一个志愿者，他是从沙河坐着车几十公里来到了我们学院南路校区，给我们一个同学讲题。然后讲的过程当中呢，他还跟那个同学说，没关系，你现在理解不到没关系，你加我微信，你随时想问了你再问我。其实因为现在吧，就是疫情的影响，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他有这样的服务的热情和想法，但是校外的志愿服务基地又因为各种原因吧，很难去正常的运转。通过这样的校内的这种朋辈互助，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服务他人奉献自己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而且学习嘛，本来是大学生最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同学，比如说预科的少数民族同学呀，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呀，特别需要帮扶的同学，其实也不少。我觉得这种对内的服务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拓展的一个机会和平台。 嗯，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致力于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也是为了顺应现在这个同学们使用手机的这样一种习惯，我们正在和我们学校智慧校园中心合作，打造一个立足于我们学校的企业微信平台的一个学业咨询的预约系统。 啊， 那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在咨询系统上发布我们哪些同学可以在什么时间段提供什么课程，在什么具体位置，哪个校区开展哪个科目的这种一对一的咨询，那同学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就直接可以在手机上去预约。 李菊和志愿者的缘分不仅贯穿了他的求学生涯和工作经历，还让他收获了幸福的爱情和家庭。他和同样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北大研究生同学组建了幸福的家庭。现在李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北京奥运的时候我俩不认识，因为他在北大服务，我们俩场馆不一样，又是两个学校，但是我们俩是研究生的同班同学啊，什么自我介绍啊什么的，就慢慢了解到，哎，他也看过奥运，还是一个小小的学生负责人，然后就会有一些共同话题，然后也会对他多一份的认知。可能就这样的一种 冥冥之中的这种更多一份的关注，然后就会让彼此之间越来越走得近，然后最后我们俩就成为了，哎，就成为了队友。 怎么还有一个叹气？ 我们俩现在是带娃的队友，每天要排班带娃， 而且是两个孩子是吗？ 对，现在只能叫队友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李菊已经申请了志愿者，对此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期待。 2019年12月份有一个北京冬奥志愿者招募的启动仪式，然后我是和那个朗朗、杨洋，还有运动员王浩，还有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老师，五个人一起宣读了冬奥志愿者招募启动仪式的这种倡议书 啊、 我们呼吁大家有能力的、有时间的、有热情的，都积极的参与到冬奥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我觉得大学生肯定是主体，但我觉得除了大学生，还需要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就是有一定工作经验、有一定的实际技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的、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的非大学生的群体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当天启动以后，我就第一时间去报名了。我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吧，就是一颗螺丝钉吧，把我往哪拧，我就在那好好的扎根。 咱们继续来听故事啊。曹建磊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一名城市志愿者。今年春节期间呢，曹建磊参加了在延庆区海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一场压力测试，让他既兴奋又自豪。此外呢，他还积极地投入到延庆城市志愿者服务的队列当中。我们来听一听曹建磊讲述他的冬奥志愿故事。 大家好，我叫曹建磊，是延庆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的一名志愿者，也是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的城市志愿者。 初见曹建磊是在延庆团区委的一间办公室里，干净整洁的办公桌是他干练工作作风的写照。 平时那您都主要做哪些工作呢？ 主要就是帮一些团队录那个志愿北京的平台，操作一些这些，比如说审核项目，录服务的时长，然后还有平时做一些辅助的工作，比如说开会准备一些东西。 曹建磊出生于1997年，说起志愿服务，他讲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候的经历。 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学校会有一些这些志愿服务的，但是都是在学校校园内，然后可能会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清洁区域的卫生，然后整理图书馆的图书，类似于这样的。 大学期间，曹建磊的志愿服务不曾间断。现在，他也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一名城市志愿者。 2021年春节的时候，大概初三、初四吧，然后就是有机会参与了那个2022年冬奥会测试赛压力测试的一场志愿服务，大概进行了2天。然后我们到了那个高山滑雪那个赛道的，没有到顶，直到半中央，然后做那个志愿服务，主要就是进行一些压力测试，比如说检票，现在还有疫情防控，然后控制它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 就人流的速度、密度， 对对对， 都需要我们来做一个把控。 对对， 曹建磊说，这次志愿服务经历是他迄今为止最难忘的一次，其中的每个细节他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主要是就是初三初四本来享受假期的时候啊，但是还是就是听到这个活动非常的激动，就特别想去，然后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然后去了差不多有10几个志愿者吧。那天真的非常的冷，特别特别冷，然后山上边就会更冷，海陀山顶那天还飘着雪花，然后就天气特别的恶劣，但是我们还很坚定的站在那儿。在山顶上检票的时候，还是冒着寒风顶着风雪在那儿，很坚定的在检票。对，这是第一次接触到2022年冬奥会，也是第一次去那个高山滑雪的赛道。 对， 真的特别激动，看到那个赛道，可能就是不会有很多的机会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到那个赛道。对，就心里边就更加坚定要做好这个服务。 作为一名城市志愿者，曹建磊还经常参与延庆城区的其他志愿服务，比如义乌指路、美化环境等等。 在平时空余的时间，然后参与了延庆区，有一个就是志愿团队叫夕阳传递，然后他是咱们北京榜样贺玉凤贺奶奶环保奶奶，他的一个对他发起的这一个志愿服务的团队，然后他们现在在延庆区万达广场，然后执勤主要是做一些比如说道路指引，帮助其他的那些就是购物的人，然后失物招领，类似于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对，平时我也会参与到这些活动之中，然后成为他们的一员。 一般你会一周去几天的那边？ 一周差不多一天左右吧，半天。 去那边就是做同样的工作， 也会宣传一些这些环保的意识之类的。 通过一次次的志愿服务，陶建磊对2022北京冬奥会的理念理解得越来越深刻，对自己身上的责任认识得越来越清晰。 因为环保奶奶就是她每天都会去河边捡垃圾，然后她这个举动特别鼓舞我，然后也会让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比如说路边上看到垃圾就会想随手捡起来那种。 就是那个把这个就是环保意识内怀于心外怀于行。 对，同时也会做一些这方面的宣传，提高大家的那个环保意识，然后在平时生活中就是增强这个意识，然后使我们的那个家园变得更美丽，然后把冬奥会这个绿色办奥的理念更突出出来。 曹建磊说，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延庆姑娘，她非常欣喜地看到冬奥会在自己家门口举办，她也希望能够为2022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庆人，2022年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延庆作为其中的一个赛点之一，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作为城市志愿者，我也很光荣，很高兴能够加入到这个城市志愿者团队当中，然后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自己提高的一个契机，然后也呼吁身边的朋友们能够就是为我们冬奥做一点贡献，对，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做一些贡献，然后可以使冬奥会办得更好，然后让我们的家园能变得更加美。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程强、钱冰冰，主持人清瑞、于浩，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由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咱们明天再会。 这温暖从家乡飞到远空啦， 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